真心的臂弯，伴我走过患难，奔波中心灰难，路上分秒波折再一关，一天想到归去但已晚。

真睇花，运气差，脸上大暗哑，行为仍然很高雅，不敢有泪洒。然而旁人仍在说笑话，日记中述记低和他那天一起卜卦，又记写曾经与他假里插花，章节里面有很多的戏码，今天翻看了，仍旧照哭泪仍照下，告别了他，心碎像似恋骂，在网上可以亲他一下，但没法可将片段再捏拿，手机中那号码像发梦如天将塌下，人来立如傻瓜，自问太蠢不会学懂欺诈，悔疚像后事打结如骂，慢了也想不到笨也换来顺化，还说到你将他点化，没有讲说话去哄他，独自在自贬身价，真的快乐吗？在自问同时自答废话，日记中有记低曾经与他海边吵架，为了无聊浪漫海边去脚爬，章节里面有很多的变化，今天翻看了，仍旧照哭泪仍照下，道别了他，心碎像似恋骂，在网上可以亲他一下，但没法可将片段再捏拿，送递情深的说话，纵要眼如花，景致像无聊漫画，人像如此的差，揭露我的疮疤，困惑如小青蛙，哦，青蛙，道别了心碎像似恋骂，仍然没法强装潇洒，发梦也无暇，惊怕没办法将片段再捏拿，直痛心里打结如骂，像没法可以再这年华，抛却牵挂，一切再等火化，如像似落霞，等消化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顶呱呱，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旗下业务 工商注册、会计代理、 商标注册、专利申请、 建筑资质代办、互联网资质代办、 贷款代办服务、法律咨询服务。 顶呱呱，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电话52514个0，记住52514个0，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。 大家好，我是中细软集团董事长孔军民，2018的钟声已经敲响，我代表中细软集团全体员工，祝经典调频北京 FM969 的听众朋友们新年新气象，新年有创新。 笑得甜蜜蜜，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，开在春风里。在哪里，在哪里见过你，你的笑容 这样说不行，我一时想不起。 深夜的心 在我无框的记忆里，渲染了整片的黑云白，而你手中的烟一阵阵又一阵阵，是我这天好的心情又再一次一件件被你翻起。